俄罗斯的报纸和杂志登出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，替特辑纪念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90周年。哈巴罗夫斯克快报和网络杂志雷姆区区载文强调，金日成主席所提出的打地同盟理念由金正日阁下坚决加以继承，打地同盟的反帝事业由领导者金正恩出色的继承下去。下俄罗德斯卡真理报第105期载文介绍了朝鲜劳动党的指导思想、主体思想和朝鲜党和群众的浑然一体。共青真理报和锤子与镰刀报载文指出，朝鲜劳动党的历史性根子始于打地同盟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为朝鲜劳动党的成立、加强和发展建树了不朽业绩。